你看星星多耀眼，点亮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 电影《破局》日前正式曝光了由刘涛演唱的首支推广曲《等着你回来》，这是刘涛首次为电影献声，其含情脉脉的优雅演绎与电影激战画面形成鲜明对比，画面感十足。刘涛柔情声线相左，为这部紧张激烈的双雄电影平添温情色彩，一起来听到《等着你回来》。 你回来让我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由刘亦菲和杨 洋主演的玄幻爱情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在8月3号下午2点正式在各大影院上映。这首由那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 MV 已经正式发布，华语乐坛的情歌天后那英倾情演唱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 开三十九酿成了回天，人在梦外之梦雪化成了青藤，夜灯扶摇升上空，离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，原来不该想花朵朵，只恐瞬间花落，把黄香隔，四海再无歌，看此生契阔。有传说，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。时间苦短，只待。 独立音乐人赵赵最新单曲《一树桃花开》近日上线。对于赵赵而言，用音乐记录生命是他的常态，所以这首歌当中总是充满对生命的感悟和随性，而又对传统文化的喜爱，他多次将自己创作的诗句融入到音乐当中。赵赵用《一树桃花开》来表达万事万物妙不可言，每一段时光都需要被细细品味，或喜或悲都是一种机缘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赵赵《一树桃花开》。 笑得像个小孩，

在天上，当青春长出万千翅膀，挥霍在高岗，血流也之狂，也销毁也高昂，拼尽全力飞出了云霄，感受到太阳精疲力尽又坠入海角，才知道我爱骄傲，青春不停地烧，我爱风暴，不绝望就不能哀嚎，天地海洋注定了文味绝唱， 说到最近的新歌，不得不提到最近在朋友圈里被刷屏的这一首《追光者》。这首歌由唐田作词，马静作曲，细腻地唱出了剧中角色立夏面对爱情委婉而又小心翼翼的模样，诠释这首歌盛满了纯真的感觉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追光者》。 你的光照亮了我，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里都觉得刺有，有的爱像阳光经络，便拥有也是曲折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，你看我多么

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带来的情话，一起来听。 你养长了头发，闪着微微亮光，你路过的地方全都开满了花，你坐在我身旁，美得像一幅画，连我装聋作哑都是情话。这世界很大，太多人犯傻，说太多狠话，却还是放不下。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，已经装不下。说爱你都显得平常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, not in love this dream,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now,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《苏醒》，后来你好吗？ 四年不停歇，又放过谁？ 后，时间冲淡一切，只有你仍在我心扉。每个寂寞来袭不眠的夜，只有回忆为我结尾。后来你是否了解，哦，后来谁让你体会，哦，太多的感觉事与愿违。哦吼，最爱听的音乐总是带着浅浅淡淡的悲，也许遗憾太美才让恋人谈着暧昧。不会把爱你的每一句话放心中，让祝福来表达。希望当你遇见了他，别继续带着我的牵挂。不想问后来你好吗，我会听见带着幸福的回答。曾经说过的话，也许是我太傻，那份爱在心中留下。后来你是否了解，哦，后来谁让你体会，哦，太多的感觉事与愿违。最爱听的音乐总是带着浅浅淡淡的悲，也许遗憾太美才让恋人谈着暧昧。不会把爱你的每一句话放心中，让祝福来表达。希望当你遇见了他，别继续带着我的牵挂。不想问后来你好吗，我会听见带着幸福的回答。曾经说过的话，也许是我太傻，那份爱在心中留下。那些痛，那些努力挣扎，那些笑，那些伪装潇洒，某一天某一刻会慢慢蒸发。 下的风铃也笑我太傻，想长大拿他送你的玫瑰花，想着他与你牵手走进月光下，明知道你爱的是他，还在等你的回答，我也能陪你走过春秋冬夏。可惜我不是他，不能和你说话，满天的雪花是我对你的牵挂。你和他还好吗？别再为烦恼而吵架，只要你幸福我才能够放心的下。不是他，不能陪你玩耍，恋人的烟花对我就像是风沙。你和他走天涯，就请你将我忘了吧，只要你幸福快乐，就算我变不了他，我不是他。 属于你和他，我在悲伤中融化，退出你的年华。未来沧桑的变化，经历风吹和雨打，也许有了他，你才不会害怕。想见他在你耳边说悄悄话，想见他带你逛遍世界的繁华。你知道你牵的是他还在继续的装傻，用思念带你走过春秋冬夏。可惜我不是他，不能和你说话，满天的雪花是我对你的牵挂。你和他还好吗？别再为烦恼而吵架，只要你幸福我才能够放心的下。不是他不能陪你玩耍，恋人的烟花对我就像是风沙。你和他走天涯，就请你将我忘了吧。只要你幸福快乐，我就算变不了他。我不是他，不能和你说话，满天的雪花是我对你的牵挂。你和他还好吗？别再为烦恼而吵架，只要你幸福我才能够放心的下。不是他不能陪你玩耍，恋人的烟花对我就像是风沙。只要你幸福快乐，就算我变不了，我不是他。 也许九月夏天滚烫的浪，也许忽而大雨瓢泼的向往，也许飞越山川河流的大梦一场，也许整夜白雪茫茫的路旁，你是南半球的年少风光，你是无言，你是对望，你是隔着落地窗的翅膀，你是小吃艳阳高照的清香，你是无力抗拒不停追逐的磁场，你是伴我落日余晖的方向，你是我不能拥抱的短暂理想，你是旅途，你是故乡。清唱，你是逃离废墟的路途茫茫，你是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，你是一束生命的全力绽放，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，极力发丝的错误生长，你是解药，